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4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们都在，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我们的音乐也回来了，节目也回来了 ，Roach Williamson 献给大家这开工歌曲叫做 Shout It Out，Shout Out Loud， 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声喊出来 ，Shout It Out。 你是说大家应该大声的喊出来，我在， 对， 我在听 ，Shout it out。 刚刚你的那番对话呀，就很像是节目已经好几天没有见面了一样。 其实昨天还见呢。 对呀、啊，不过就是三餐之后嘛。 是。 哈，大家也是忙了一天以后来到了节目，我们的聊天室也为大家开放了。星期二的晚上真的是自由的卧谈会，各位想聊什么都可以自在的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当中，两个小时的音乐。两个小时的陪伴就这样开始了。叶谦的第一首歌呢，是带有一种非常热情的感觉，而我的第一首歌呢，是带着美美的期待， 听得出来， 因为它的名字就叫《最美的期待》，但很 man 哦。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 成一道桥梁，痛苦和快乐交织，将我的心窗照亮，彩虹横卧在天边，霞光闪耀在眼前，多么鲜艳，历经世界无常的变迁，那是爱带来的感动，像那不再来的童年，不断被赞美和传颂，掩盖了梦魇，我可以忘记无语的不安，放下负担，与你相拥时的幸福感带走我的孤单、哦、 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 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 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舍不得分开， 是 NJNY， 然后南征北战的是 NJBZ。 NJBZ， 我说我听里边有一个嗓子很有 特点， 对，很有特点。他虽然是稍微有点哑哑的、瘪瘪的，但是他是在里边就是很有，我说诙谐感也不太合适，就是说他在里边很提味儿。 对， 那个嗓子很提味儿啊。 是有一种，我听他们的这个音乐，有一种早年间听，在校学校的时候听台湾的那些乐队， 嗯， 他们唱这种歌曲的时候，那种少年感、那种爆发力的东西哈，很着迷啊。所以今天晚上我用它来开场，预示着今天晚上啊，如果你带着一些期待，带着一些美好的感觉而来的话，希望我们节目的行进当中你能够收获这种好的东西哈。 是， 对，昨天晚上呢，叶谦一位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有见到的朋友哈，终于呢因为一档节目啊找到了他，而且叶谦也跟我讲说这位朋友他其实不是在北京哈， 是是， 他是在西安。 对，他那个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从西北过来的、 哦、 然后是我们乐队鼓手，加入我们乐队，然后他一开始其实还是很有意思，他到那个中戏去，他在中戏呢、 嗯、 是跟田有良组的一个乐队，那个时候叫 Again、不叫 Again， 叫 就当年你们都是玩摇滚玩乐队的。 对对，他们是在中戏的有一个乐队，后来呢他逐渐呢就又跟我们在乐队里在一起玩，然后特别有意思，那个时候很年轻，刚才我也加上他了，最近加上他以后看着他那个样子啊，真的是哇一下就啊变成，那时候我们都管他叫小琪琪，现在变成老琪琪了。 但是这小琪琪真是太可爱了，他居然在我们聊天室当中哈。 对， 我觉得是一个内心真的是我觉得不太设防的人， 嗯， 他居然就是没有弄清楚到底该怎么用悄悄话功能，所以他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可以说是很公开的在聊天室里，就像你当年说的那个广告赵国栋啊，有任何的来电来函都可以跟赵国栋联系，那我们这里呢也是可以和罗琦联系，我就差大声的把他的号码读出来了， 卢琦、 嗯、对，所有的小伙伴其实都看到他的电话了。 是， 但其实现在你没发现吗，在这个时代我们觉得给电话号码就像你有快递小哥帮你运送东西等等等等， 是， 其实你对你的电话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私密感了。 对，其实还有你更私密的东西呢。 对，你可能会发现微信这件事情才是哎朋友与陌生人可能更明显的一个区分、 嗯、 对吧。但是这位卢大哥哈也挺逗的， 卢大哥 明明大家就是在这个飞快的时代里哈，昨天晚上就能够链接上的事情， 是 这两位加起来快100岁的人哈、 嗯、 居然过了24小时 才通过咱们的听友， 对， 可算把互相的联系方法连上了哈。 对，我们既然已经完成了这个老嘉宾啊他的一个巡游的这样的一个线索而找到的事情， 对， 如果大家也有特别想找到的朋友，我觉得年底啊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人容易哈想起一些未完成的事情啊，心里面总是有一些遗憾或问号，对吧？ 嗯， 比如说哎呀就太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是是是，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交给我们哈。 嗯， 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好的，星期二的晚上问候所有已经光临的朋友，说过了，你只有经常去打卡，你的经验值才会增加，你才会从1道杠蹭蹭蹭蹭蹭蹭到6道杠，你才有可能在明年男左女右15周年的时候来到现场哟。 快乐快乐，来一首 You Met Your Match， 你和你较量的事情遇上了面了， 这个是不是可以翻译得更好一些？ 棋逢对手， You match, you match。您旗开，您不是旗开得胜，您棋逢对手了啊！ 势均力敌 是。 对，我们常说，如果在感情世界里哈，要找对一个真的很舒服的人，其实往往是真的两个人在很多地方是可以旗鼓相当、棋逢对手啊，没有那么大的悬殊感的。 嗯，是。 对，就是只有在这样的一种平衡关系当中，你往前推进下去呢，才更容易哈，让一种关系得到一种升华。哎，也像是你和我们之间的这种默契一样哈。刚刚呢，我要特别谢谢一位听友，他是在聊天室当中。我呢，刚才眼睛哈上了岁数啊，虽然不像叶谦那样要戴老花镜， 是， 但确实没有看到那个悄悄话功能哈。 啊， 我还以为真的是四九梦归人，帮那位卢大哥把电话号码都打上去了。 你看看， 结果是四九梦归人，他说啊，他给我发的是悄悄话，他说昨儿啊，这大哥呀。加的我，给我发的， 你看给人逼的， 哎、对、啊，给我发的，麻烦你再转给叶谦，哎，这很像是当年我们通讯不发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七零后，家里不是都有电话，对吧？一般来说，一个楼道里有一户人家有电话，常常是，哎，你快去帮我找一下三楼老李家谁谁谁来接个电话，哎，你就 门口王大妈给叫一声。 对。就是得隔好几道关系哈，好几个人才最终把这个信件传达过去了。 嗯， 这个四九梦归人，谢谢你哈。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昨天叶谦那位老朋友是否又来听节目了。 嗯， 因为昨天是一个特别难过的日子，所以我们就没有放自己的自拍照。 对 对 也没有叶谦的两档才艺哈。 嗯嗯， 所以等于昨天你的朋友光临的时候，他对你真的还是一无所知的。 哎呦，他，你不用让他在这个节目里知道我什么，我们是知根知底，对，我们知根到个底儿掉。 你知道，其实有意思一点，就是我们女生是这样，比如说加了一位好久没见的朋友，比如说得20年、30年，肯定会到他的朋友圈里去把他过去的我们未连接这段日子当中他的种种去看一看。 嗯， 就比如说，哎，很好奇他现在长什么样子了，对不对？ 对对。 难道你的这位卢朋友不在意你现在长什么样子吗？不在意，男生不在意。 昨天不都看见了吗？互相都看见了。 怎么看见的？ 他有照，我有照片，我不是把那个照片昨天发到这个。 你那都是800年前的照片了， 哦、 我说的是近照。 对对对对啊，近照我们刚才互相留了。 不，哎，你们是白天就是比如说明天是白天的时候，你们也不会联系，就只有到了晚上，就你们男人真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的时候。差不多 的 时候，对对，差不多的时候。 对， 你哪有一天到晚在那儿？ 哎，我想知道现在真的有多少男性听友是已经回到家里在收听，还是说你们大部分都是在车上，或者是有一部分听友他们会，比如说已经到家了，但是会把车停下来，在车里面再单独的和自己相处一段时间，然后听到我们的节目。 有两类人都有。 所以我的男听友啊，我为数不多的男听友们啊，我那47%的男听友们啊，好不好？告诉我，此刻你是，或者说在这些年当中，你大部分时间是在怎样的一种状态下听到了我们这档节目呢？ 嗯， 对吧？然后呢，我就给你附上这样的一首歌啊。我说今晚月亮那么好，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哪 里？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 你们说， 你说是的。 是的，大家的回答我都听到了。在聊天室当中呢，看到了我47%的听友啊，男听友们，大部分呢都是在家里，或者是真的快要到家的时候，在楼下的车里啊，跟自己当年爱过的一档节目呢，在相处那么一会儿会儿。此时此刻是北京时间的晚上9:24，大家也知道，今天晚上夜谦呢会在第二时段为我们带来想了好几天的东城区的夜谦弹吉他。为了这个环节呢，叶谦准备了很长时间，同时啊，他很害怕掉链子，于是乎啊，他刚才跟我说，我今天忘带老花镜了。我说这可不行啊，他说我在车里呢。我说那你赶紧跟我下楼去取。所以你看半天他没吱声，他去取老花镜了。放心吧，他一定会取上来的，也一定会在第二时段为大家带来东城区夜间弹吉他，所以请各位做好准备，我们一会儿见喽。 He could give you everything, stability and diamond rings are the things I do not have. I understand you can't handle that. But for everything that I lack, I provide something you almost.So sad. Oh, ooh, what you gonna do? I'm in love with you. Don't you wanna dance? This may be the last chance that I get to love you. Ooh, ooh, ooh. Out of sight, not out of mind. You want the world, I'll give you mine. 'Cause you're the girl I'll never find. And I'm the boy you've left behind. somewhere safe, 'cause it's the only place you'll see my face. Ooh, what you gonna do? I'm in love with you. Why don't you wanna dance? 'Cause this may be the last chance that I get to love you. Ooh, ooh, ooh. Ooh, what am I gonna do? I don't like to lose. You're not making sense. 'Cause this may be the last chance that you get to love me. 'Cause this may be the last chance that I get to love you. Ooh, ooh, ooh. To love you. Ooh, ooh, ooh. 给时间一点时间，让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 嘿呦，这个绕哦。 男左女右 啊， 让我更懂你。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电媒体 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荣耀焕新，购物向未来。翠微百货翠微店全新升级亮相，12月24到1月3日，大部分品牌折扣后满300减60，美妆国际精品惊喜满赠，更多亮相优惠等您来发现，快来解锁您的逛街新体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4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令， 工作男左叶谦。 好的，马上东城区的叶谦就要为我们弹吉他了。在此之前，我要用一首林夕作词、林俊杰作曲、陈奕迅演唱的《你给我听好》来。和亲爱的听友们说一声，一会儿 你 给我听好。 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 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还会有人让你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哦，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哦，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别让我知道，其实你在背着我们偷笑。 你给我听好， 吊起高了， 老花镜已经加持了。 真是，我不戴老花镜，我怎么跟你们唱歌？ 其实也能，但是你就不自信了，对吧？这应该是你心理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安定的东西了。 对对对， 来走着。 哎，好，今天很简单啊。 今天晚上你的老朋友在听，你的曾经的昔日恋人在听， 哎呦呦呦， 曾经的更多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在听。 哎，怎么那么多人在听啊？那我别唱这首歌了，这首歌叫做 I've been in love before， 我曾爱过。 Catch my breath, close my eyes, don't believe a word. Things she said overheard, something wrong inside. It's you when you mean it.Then you know you will read it in love before, I've been in love before. The hardest part is when you are in it. I've been in love before, I've been in love before. Just one touch, just one look, a dangerous noise. One small breath can make me feel like running away. You can say you've read it, no, until you've read it, huh? I've been in love before, I've been in love before. The hardest part is when you are in it. Been in love before, I've been in love before. I've been in love before, I've been in love before. The hardest part is when you're in it. I've been in love before, I've been in love before. I've been in love, I've been in love. I've been in love before. Catch my breath, close my eyes. 天哪，越唱越好了。而且我真的哈也想高调的说一句哈，全中国在这个时间段所有的电台里不可能听到有现场弹奏比叶倩更好的人。 哎呦， 你就接住吧。 好。 当欢乐哈。 嗯，欢乐一首，然后深情一首弹唱，欢乐一首蹦跳，送给大家了。 刚刚在夜间弹奏的时候，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有小伙伴说，如果我不po一张照片的话，他们都以为是放的唱片啊，这个弹奏根本没有想到是现场真人啊，戴着真眼镜，再拿着真吉他。 我戴着假眼镜怎么弹？ 我是说，因为有些时候是为了造型嘛，我们戴框架眼镜是因为没有化妆，没有画眼线，然后就是戴一个框架镜，然后 把 这个轮廓，就是我们叫假眼镜嘛。然后叶谦戴的是真正的，得有300-400度的老花镜嘛。 嗯，有个200度了。 啊，你，哦对对， 有个200嘛，200。这是有的， 对，特意去取的老花镜。 其实我有点失策，一开始人家说你只是浅花，就是说最低级的，可配可不配。后来我一看，他 我真花，我真花， 不是我一看真清楚哎！我说那你就照这最低的这给我配吧。结果这一下戴上以后 就摘不下来了。 你知道怎么？它不但是摘不下来，你还会觉得你一开始是100多的，然后你会有一天你手欠。你拿了一200的，一看比100的还清楚，结果一下就变成200的了。 但是这个是不需要真正的去测一下，就是 是测呀。一开始是给我测的，是最低的，那你可以配一个最低的，我就配了。结果配着配着，你看这个就跟耐药性似的，你戴着戴着你就觉得那200的比这个清楚，这个其实就上道了一下。 但是老花镜它一般是你看东西的时候才戴，对吗？ 对，就像放大镜一样嘛。 哎，问这番话的我好像是根本不需要一样，但是我真的知道它就是一瞬间的， 是 你根本不知道之前还有什么征兆。 嗯、 没有， 没错， 就是突然之间45岁来临了，46岁到了， 对， 你就开始眼睛开始发现看东西。我现在隐隐觉得就是有一些比如化妆品特别小的那种成分的字儿，那个纸壳上的，我确确实实比如说我要戴是框架眼镜的话，我要把它摘了我才能看见。 嗯， 但这大概也是有一点迹象了。 现在人都花的早，我发现因为手机啊 iPad 之类的这些东西嘛， 就是看电子产品太 多了，看电子产品太多。 对，这一点我们也一直在和大家强调哈，就是如果说你不能说离开它，但是起码每个星期我们不都有手机报告吗，会告诉你本周你的屏幕使用多少时间，我们都逐步的减少1小时。 嗯， 好不好？我还曾经看到过就是对女生自律的这种要求里说，尽量每天就是保证4个小时就好了。因为你老看这个手机的话，它不光是对你眼睛这个内部的影响，它对你的这个眼周围啊，比如说女生特别怕眼角啊出现一些皱纹啊，或者说眼部不够滋润啊，其实老看这种电子产品都是相应的会有一些影响的。 嗯嗯， 你看我说的就好像我做的特别好似的。 人到了岁数可能都会要你像保护你的牙齿一样，要保护你的各个器官了，牙齿最终也会离你而去，就是这么一个复兴的东西。嗯， 但是没关系，现在可以种牙。 对对， 但是眼睛啊，比如说我们说美丽的那种眼睛里的光啊，它是种不出来的，对吧？ 是， 就是说一个人的眼神里透露的东西，它才是他内心里真正的东西。不管你戴隐形眼镜也好啊，你配什么各种各样的漂亮的眼睫毛也好，但如果你的眼睛已经没有光了，这个才是真正衰老的开始。 对对对， 就是你开始对这个世界已经有点这种我们说眼神里充满着呆滞了啊， 就是叫浑浊体。 哎，对， 那个浑浊体是真的是让人觉得老态龙钟的一种东西。嗯，应该给它清改。 哎，我们这个聊天室有位听友叫我反手就是一个啊。嗯，他现在已经是我们的1道杠了。我真没有想到老花镜这个点居然在聊天室里还有共鸣。他说我配镜子啊，直接就是450了。眼镜店的说第一次不给你配这么高，配低点吧。哦，然后给我配了400度。我不知道你这是正常的眼镜还是老花镜哈。如果您要是老花镜的话， 上来就配400度 了，那您大概是我60岁以上的听友，那3%的听友 是，那已经花得很厉害了。 还有我46到60岁15%的听友。 嗯， 我们会有这么多15%在46到60岁，不可思议。 都是老听众，谁让你让我唱老歌来着？ 我渴望的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啊， 主要是小伙子 19到25岁，7.23%。你看着的那颗星星，悬在天上的那颗星星，在 那曾相识的位置，曾经坐着我和你，像个傻子似的想着你，小心翼翼到错过时机，最终也会像那颗星星淹没在云际，走着会闻到你的味道，想着会看到你的容貌，所有的你脑海中的你，哦，你是因为这个吧，想要为你找到你的心。 自己回报最高的三项投资你知道吗？叶谦是什么？ 三项插头我都不知道怎么用的，我还三项投资呢。 那我们一起来这个再强调一下哈，对自己啊回报最高的三项投资，第一项就是每天8小时的睡眠， 有这个够奢侈了，已经够奢侈了。 第二，每周运动3次。三，健康饮食习惯，没有什么投资比这些更重要了，在完成这三项的基础上再去考虑别的。充足的睡眠可以调节荷尔蒙和自律神经，运动可以让你的身心保持良好状态，饮食让身体更健康，这三项就是王道，希望大家都能够执行起来。其实你想想，不管大家的工作强度有多大，其实做到这三项并不难。 但是如果这一项都中间有一项锻炼， 我觉得 可能会影响第二项，比如说你没睡好，你必定吃不好了，因为你睡的精神头不足，以后你吃什么都不香了。 每天8小时的睡眠，其实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友有多少人做不到？我觉得我现在都有点做不到了，我大概就7个小时。 是， 就你说这种就我们说深度睡眠，然后一睁眼就足足的8小时，我觉得这都是我30岁的时候会做到的，现在真的废了。 30岁之前你敢一夜不睡两夜不睡你都敢， 现在你试试 三天三夜 对、 啊、三天三夜、嗯、然后运动三次哈，这个难度也挺大，但是我觉得做到这三项的人其实也是特别的多啊、嗯、也是特别的多。其实我们说的运动并不是让你非常正式的一定要去健身房运动三次，其实就是在家里啊，不管是 跳跳绳， 对，有氧或无氧的、哎、你只要有三次啊，一周有三天，可以说给自己保证半小时到一小时的这种运动啊、嗯、就 OK 了。那健康饮食其实做到也是很容易的，你只要别吃那么多多盐，对吧，多 油 对、啊，多盐多油多糖啊，就只要这三样少一点，其实其他东西也都是很健康的了，好吧。这三项啊，2021年做的都不咋地的我们，在这个余下的18天的时光里哈，我们起码在这个念头上呢要再强化它，然后2022咱们全新的哈，对自己啊，对自己所爱的人都更加的担起责任来，好吧。 好，来自 Karen An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Roses and Hips。 好的，听完这首歌我们一起到第三时段、希望我那47%的男听友们哈能够坚持住啊，我们第三时段听短文章，因为我的女听友我是有信心的。 嗯，我也有信心。 对对，也有你的， 我的女听友我也有信心。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感谢他们生出了我最爱的他，在每分每秒我都和他一起长大，茁壮成长的我是自己中。 音乐替你说话，祝原创音乐人 AK 刘璋1218生日快乐。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12月14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友，我是女友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如果你是一位好久没有听男左女友的朋友，特别要说一下，我们这档节目呢，已经从今年开始啊，今年已经到了最后的尾声了，我们都调整到了晚上9点到11点，依然是2个小时原班人马。那2022年我们会不会有新的男左增加呢？答案是一定的。 嗯， 所以也请现在的男左们加油哟。嗯。 啊，你说我呢？ 没， 我刚才 就是对空气说呢。加油哦！ 你看他跟空气说话，他都不跟我说话，我都混到什么份儿上 了？因为你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差不多哈，很满了啊，95分了，剩下的5分呢随意了，好不好？来吧， 找别人说啊，这个你姐姐还没理发这个事儿，你知道是？其实当时是谁去？建议他去理的嘛，后来我才打听清楚，是我弟弟，啊，也就是他的夫君，叶虚，他觉着，老婆你去理个利落一点的头发，你干练一点，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这个女性标榜的一个，就是你这个年龄啊，一个女性标榜的形象啊，多棒啊！这老撺掇你姐韩美去理，然后呢，这个老公一直啊撺掇她去理发，最后呢，他只能是 一块一家子去理发去了。然后呢，那个老公还在旁边还说，哎，就是这头发常年那么长也不好看。这时候小叶兰香，也就是咱们的小侄儿，在边上啊悄悄的就嘟囔上了，跟他妈拽着他妈，妈妈别理了别理了，我就不同意爸爸的意见。哎呦，这韩美终于找着一根救命稻草啊，当时夸儿子呢，哎呀儿子有主见呀，是吧，就不能什么都听你爸说的，对不对，不能啥都照你爸 那样做，对吧。然后呢叶来香说，也不是，我就觉得你理了也比现在好看不到哪儿去，都长这德行就别费钱了。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哎，夜来香啊，夜来香， 气的呀啊！每天晚饭都没吃，也没给他们爷儿俩做饭，反正，哎呦，连续三天啊，他们爷儿俩要的外卖，哎呦，给你姐气的。 还挺有慧根的，我觉得。啊， 随你是吧？ 22:08进入到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时间。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十条分钟定律，改变很多人。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成败。其实它源自有美国传奇之称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亲身经历。为了改掉身上的种种毛病，他曾痛下决心，制定了13条习惯，包括平常的一言一行，甚至把习惯的养成细化到每天每一分钟。人生变好，离不开小事慢煮，时间发酵。真正的自律，不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在于日常的修行。以下的十条分钟定律，帮你修炼成更好的自己。一，说话酝酿半分钟。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很多争吵和误解都是嘴快惹的祸？明明没有恶意，却因为说话不经思考得罪了人。本来一片好心，却由于不会表达，反而落了一些埋怨。张口说话很容易，好好沟通却不简单。苏格拉底说得很对，讲话之前先过筛子，三思而后言，才不会伤人而不自知。开口慢半拍，麻烦才不会来敲门。想评价别人时停半分钟，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了解事实。想跟人争执的时候花半分钟想想还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留一点沉默的时间，于己于人都是最大的善良。二，遇事先做2分钟。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两个爱打架的小人儿，一个叫马上开始，一个叫等会儿再说。想想你是不是经常碰到他们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要交的工作拖到了前一晚才火急火燎的开始，说好要看书，手机刷来刷去，一不留神就到了凌晨。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2分钟定律，要做什么最好在2分钟内去做，否则你就会不停地拖延甚至放弃。凡事先起个头，才能摆脱拖延症，做行动的巨人。我每次不想写稿的时候，就会逼自己先整理一会儿思路，一旦进入状态了，很容易就变成了20分钟、1个小时。坏习惯没有办法被消灭，只能被其他习惯所代替。打败迷茫和焦虑的永远是具体的行动。三，生气冷静3分钟。老话讲得好，沸水照不全倒影，盛怒看不清真相。当一个人生气时，理智就很容易败下阵来，往往会冒出言不由衷的话，做出伤人伤己的事儿。事后冷静下来，要么觉得不值，要么后悔万分。林则徐每每想发火，都会抬头看看书房挂着的2个字，至怒。胡适每回忍不住要跟老婆吵架，就立马把自己锁进卫生间。人都是情绪化的生物，有喜就有忧，有乐就有怒。 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冷处理，下次在情绪上头时，试着先做几个深呼吸，再从零数到一百，不逞一时之快，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四，随手记账五分钟。关于当代人的财务状况，网上有个很火的段子，除了工资别的都涨，赚的还行，剩的可怜。在我看来，还要再添一句，瞧着花的不多，加起来就是巨款。豆瓣上有一个丧心病狂攒钱小组，有人毕业两年存款20万，有人月入8000却生生抠出了2套房的首付。令人艳羡的存款背后，离不开一个好习惯，记账。手机支付成为日常的当下，千万不要小瞧记账的力量。不拿数字刺激自己，人永远没有克制消费的紧迫感。你记得每一笔账，都是心里的一把秤。小到吃穿用度、人情往来，大到理财投资，哪些钱没必要花，哪些钱可以省，一目了然。成年人对钱用心，就是对生活负责。五，心烦冥想8分钟。提起冥想，很多人都会想起高手闭关修炼，高僧树下打坐的场景。事实上，它是个你我日常就能用来管理情绪的好方法。快节奏的生活里，压力和焦虑成了常态，人人都有心浮气躁的时候，工作太累，杂事太多，孩子不省心。有时让你烦恼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自己的看法。下次心烦意乱的时候，不妨试试冥想，闭上眼，屏蔽一切外物杂念，只感受自己的一呼一吸。心静下来，人才有了关照万物的可能。每天只需几分钟，你会发现之前的焦虑一扫而空，那些看起来棘手的事儿也变得简单起来。六，凡事提前10分钟。奥巴马当选总统时，有记者问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在哪，他只答了4个字，总是提前。上班路上的红灯，突如其来的意外，重要的公司，重要的公司会议。人生是随时会崩的盘，凡事做好准备，才不会老兵荒马乱。把提前当成一种习惯，才不会让小事变成大事。早上提前10分钟，就不会担心丢三落四、迟到、饿肚子。工作提前10分钟安排，才能更快更从容地进入状态。见面提前10分钟到，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说不定就给自己埋下了一个彩蛋。有句话讲得好，10分钟是细枝末节，提前10分钟是深见远虑。在这个分秒必争的时代，生活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的时间观和原则观就是你最硬的底牌。七，睡前复盘15分钟。明朝有个叫徐蒲的秀才，每天都习惯来一次睡前回顾，如果有什么过失，就会在左手边的瓶子里放一颗黑豆，倘若有什么进步呢，就往右边投一颗黄豆。久而久之，黑的没什么变化，黄豆却越来越多。人活着，生活、工作，都难免疏忽犯错。学会反思、复盘，才能快速累积经验。试着每天睡前花10分钟， 问问自己几个问题：今天都做了哪些事儿？有什么教训应该吸取？哪里还能再优化？空有经历，却从无经验的人，只会永远在原地踏步。反省才有成长，改变才有提升。那些反思后的领悟，都会变成明天的路。八，抽空读书30分钟。无论什么时候，读书永远是普通人提升自我的唯一捷径。读社会科学，才知宇宙神秘；读文学历史，可以丰富精神；哲学心理，能让你心沉静，脑清醒；专业书籍，则能帮你提升自我，优化生活。上班路上，睡觉之前，每天抽空阅读半小时。一开始看不进去没有关系，小说散文先领进入门，然后再正史哲经循序渐进。当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改变就在发生。九，坚持运动40分钟。你知道吗？有研究表明，跑步一个月可以降低体重，3个月心肺功能变强，半年后身体免疫力增加，1年后摆脱三高。坚持3年以上，身体素质、精神面貌就会明显超出同龄人。此外，锻炼还能开阔思维，治愈内心，提升工作效率。人生永远没有白做的运动。成年人的世界，变胖、变懒、变丧都很容易，但只要你愿意，你依然可以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十，最后，每天学习60分钟。有句话说得好，人的本事就像碗筷，一副坏了就再拿一副出来，唯有如此才能永远有饭吃。这个大江奔涌的时代，世界每分每秒都在改变，指望躺在家里吃老本的人难免会被落在后面。不断自我投资，才能永远保持竞争力。互联网时代，知识再无壁垒，处处都是资源。免费的名校公开课，付费的技能培训网课，还有各路大咖制作的英语、情商、说话、职场教程，每天下班后至少花1个小时来投资自己。相信我，时间会变现，让你更值钱。人这一辈子就是个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你现在的选择里藏着你10年后的模样。利用好零星的时间，往往会产生复利的效应。再微小的改变，一寸寸累积，也能翻天覆地。最后，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未来某天，你以为是幸运降临，其实是你自己值得拥有。愿你不懈怠，不慌张，日日有成长，年年胜过往。 怎么都已经关了灯，想睡却丝毫不困，世界都睡得太安稳，剩我一个人，想你到凌晨。怎么能遇见一个人，呼吸仿佛会停止。 此翻腾。若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就像是真不能停，无法让你知道我有多想你， 给你的冷笑话都已经派送完毕。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给你的歌》。 刚才韩丽在说每天40分钟锻炼的时候，我差点站起来，就是去就是跑跑颠颠，然后做一做这个弓箭操之类的了。后来呢，我差点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韩丽说完这句话，她自己心有点愧啊，她。 没有，我突然之间就像有一口气儿，我不知道是进个小飞虫还是什么，一下子就卡在那儿了。 嗯， 幸好我缓过来了。好吧，我们转个身，第四时段，南宗女优再见吧。 是。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夺下陈良路，杂交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 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 回望这一年。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九七四，玩具反斗城满一版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的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所以他有的时候说我反手一个，其实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感觉是这个啊。北京时间22:31，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二，我是工作男叶谦。 嘿，22:31，我们定格在2021真的限量版的日子和限量版的男左女右当中。我是女右韩丽，谢谢在北京和在祖国各地、世界各地在收听节目的听友们，因为通过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我们的后台小伙伴给我的数据里呢，是显示着哈，有60%以上的听友是在北京收听，当然也会有一些在北京以外，有30%多的听友，他们也会透过互联网在听我们的节目。 是， 所以我今天晚上啊，刚刚这个嗓音状态出现一些小纰漏哈，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对这档节目的喜欢？ 不会，不会，那怎么会呢？ 我觉得老朋友，就像咱们家里人一样，可能会包容你，但是如果他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啊，他刚刚想就是被朋友安利这档节目了，说哎你去听听吧，他挺好听的，一听他怎么回事啊，他每个晚上都这样吗？他每天晚上都会读一读啊，就没有了，就出现一些小故障吗？ 你这招要是好用的话，以后我唱歌也这样。 其实很可怕，因为有时候我会考虑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是流畅的哈，不要出现任何的突如其来的事情，但是这个怎么说呢，他就来了啊，他来了，然后叶谦也傻了。 我跟你说，我夏天的时候不是还 PO 到微信里，你这些朋友还都能看见吗？这种突然起来的这种东西你是根本无法预测的。你看我把你送回家，我好端端停好车，自己也准备上楼的时候，忽然一个小飞虫飞到了我的耳朵里， 你还记得吧、 哦、 我还跟你说呢，我说昨天晚上真是见了邪、 哦、 邪祟的事，这就是简直是不可想象，为什么他就蹭就钻进来了，然后钻进来以后我还逗不出来他了，我也怎么都弄不出来他镊子什么的。 后来你去医院了？ 对，我去医院了，而且我去的第一家医院人说没有这个设备，您这个问题呢得赶紧去协和，然后我就又去了协和、 哦、 这个人家当然了，人家就是说夏天这种事情经常见，这个大夫就是一副就是这怎么了啊，这个虫子钻耳朵里了，来来来来来来过来，然后 这动静 对对，那呲拿一个强力的一吸就冲这个吸出来了， 哎对、 啊、就这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设备，你还真是你一晚上你也别想睡了啊，真是无常、就是无常， 所以我们就是在发生这些所有意外的时候啊，都要冷静些，因为永远都是方法会比问题多、啊、 嗯， 其实我刚刚那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他会不会就一直这样，我该怎么办，然后但是瞬间我就强大的意志力吧，我说 是是是 给我走开，然后呢 我差点走开 没有就恢复了原状哈。幸好有14年的大家彼此的了解和包容在里面啊，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呢，明天晚上你再来听听啊，不会这样了啊，真的不会了啊。来吧，我们这个时段只有23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继续来用音乐送别这白天的时光吧。刚才我节目里不是说了吗，暖文章里说要复盘啊，大家在晚上睡觉之前要想一想我今天都干了什么？ 我只能记起我刚才唱歌。 你别告诉我，你就记得吃了什么。 爱的你都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想抱人不允许我们的乖，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哦，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何不残忍逼我把手轻轻放开，尽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 此歌送给叶谦和叶谦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哎呦，谢谢谢谢。 这首歌就叫《永不失联的爱》， 哎，永不失联，啊，永不消失的友情开始了。 对，就是我们说有缘的人啊，兜兜转转，他们还会再遇到的。 嗯， 而且老天也会安排各种各样的机会啊，给你们制造这样的机会让你们遇见。 是 这位朋友他为什么会听到我们节目我不知道，但是听到以后他终于找到了叶谦，而且通过叶谦这根线啊，他也找到了照片中的另外两位朋友。 嗯嗯， 合着就是当年四个奇奇怪怪的男子啊。 嗯， 他们又可以，哎，现在不是很流行大家在一起拍一个当年啊就是同款吗？ 我哪找那桶去， 哎， 我 你那小侧面，哦，小眼影啊， 嗯， 小眼线， 那个我还可以恢复， 你都可以弄上， 我还可以留起长发来。 我真没有想到当年你还有那种娇媚的一面。 嗯， 就是我乍一看我都没想到是你， 是 我以为旁边那个是你的。 哎，对，哎，差点走了歪路。嗯， 哎，不应该说哈，你还是身上有我们老说一个特别 棒的，或者说特别受吸引大家很喜欢的人，他其实往往是雌雄共体。这种雌雄共体不是说他， 谢谢这么评价我， 我不是说你的，我就是说我说是我们身边有过这样的，要你怎么说、哎，这个女孩她怎么有点像男孩性格呀，做事雷厉风行的，其实就是这种，就她身上本来女生应该是那种啊很轻柔啊很舒缓的、啊，但她就是那种雷厉风行气了咔嚓的 啊。 你看这种人往往你跟她合作起来或者是在岗位中你非常喜欢这样的 对吧很利落， 是 对，包括女男人也是一样，一般男人都很粗线条，甚至有时候呢不太会关心别人哈，但是呢这种雌雄共体的啊，他就是又有男人那种担当那种很 man 的一面，同时呢他非常非常的细腻啊，他会关注到一些小细节啊，给足你情绪价值。 我原来就是这样，后来我诚心练就自己就不再去关注这些细节诚心把自己练成直男。 哎，我特别希望你们四个有朝一日可以同啊，找一天拍同款，而且我还很期待那位在同里的男子哈，他还能一如既往的。哎，你们当时是找了一个废旧的厂子吗？还是说那个当时那个村里就有很多？ 村里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哦，那希望你们能够回到那里拍同款。其实真的，在拍同款的时候，这个一对比。哇，这就叫时光。 那个村这个地点这个地方基本上我能找到的，我告诉你是哪啊， 嗯， 是蓝色港湾的，而且我 就那附近吗， 我现在还很喜欢去的那家餐厅，就是我因为孩子喜欢去那家主题餐厅，里边有各种各样打那个游戏机啊什么的、 我以为大面包大香肠呢 根据差不多的地理图在没有城市规划之前，我们的那个村的地理位置就是后来起建的蓝色港湾。 哦，那就说没有办法再回到原地了。 对， 但是四个人还是能够聚在一起。 是， 那哪怕是 P 图哈、啊，给大家 P 在一起、嗯，这种拍同款很有趣。包括我们找到很多老照片，大家都有一种想法：哎，当时照片中的人还能不能再聚齐了？哎，我们还能不能再拍一张这样的合影？说到这里哈，我有一件事情，我就很庆幸我在2019年的时候去完成它。 哦，你说。 我2019年的时候就想，我要和我初中的老师，因为我可以说是我学生时代里我最为，应该说是在置顶那一栏当中我最最喜欢的一位老师。 嗯嗯。 所以我就想，他也80岁了啊，我一定要去拜访一下他。因为我们真的老说在每个教师节的时候对老师说这个节日快乐，但如果平常我们疏于去看望啊，我反正我内心里是觉得做得不够好啊，所以我就在2019年10月我们的假期的时候特意回到家乡把老师找出来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吃了一顿饭。 嗯，这样是对的。 对，那个时候我们还说以后要经常聚呢。 嗯， 然后第二年疫情，2020年疫情， 是 2021年还是不能。 我相信会一年比一年好，明年会很好，会缓过来， 一定会缓过来。但是我就想，我们老说、还有时间啊，有机会啊，没事儿、找个时间吧。但实际上，真的我们永远不知道结果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 可不是吗？ 就是当你珍惜这份感情的时候，就好好的去珍惜，要去做点什么，对吧？ 对。 所以你们这四个老哥哈，也希望这个疫情结束以后哈、你们能够真的在一起聚一聚啊、 给你拍一个 啊，对，我们都期待这个同款拍同款，哎，特别的期待，因为你们当时那个照片实在是，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应该不太会这么照，对吧？ 我看呢。 玩摇滚的就是不一样了。 我这头发得，我头发倒一般。 哎，你们叫刺猬乐队？ 不是，叫 No。 啊 ，No 乐队。 对，左小诅咒的头发现在还是长着的，应该可以，就是他最好还原。但是吉他手现在已经是短发了。 你别管别人，你先把你的眼线安排上就行了。 from where it's at, they recognize it truly. I've given them some chance, some recognition of where it's at. I was there, even worse off than most of them. But I wonder if they realize where their litter arrives. Well, it is dropped into a box on a wire fence, behind a 6-foot hedge, in a long driveway, to a 2-car garage, rose garden, fruit trees, animals, a beautiful woman, mortgage about half paid after years residence, a new car, 2 cars, fireplace and a green rug 2 inches deep, with a young boy to write my stuff now. With a young boy to write my stuff now. Telepop Music 这首歌我不常放， Telepop Music 的歌曲我经常放的是那些 Last Train to Whatever 或者是 Don't Look Back 我还弹唱过，像这首歌叫做就是一整个啊，他说的是一整个 Nan Ordinary Life， 就是你整个的平凡的一生，一个平凡的一生，一整个平凡一生。 你这个一整个哈，它其实也是最近大家都愿意，就是会 上面下面， 把这个大家 都全了。 就是怎么说呢？一般这个在一些带货呀，或者是一些直播的时候，会经常有一些术语啊，就一整个给它拿住了啊。什么，咱就是说啊，怎么怎么着啊，类似这样的一个话语，在这首歌当中也显现出来了。时间到了22:52啊，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也接近尾声了，不知道是不是像我们在第一首歌的时候所说到的，希望我们陪伴的2个小时里哈，能够让你渐渐的把这一天的疲惫还有那些不愉快都渐渐的忘掉了。 是 我常常跟叶谦说哈， 垮掉， 对，谈话哈，你不要嗯啊意啊，你要说出点什么啊，除非我问你对吗，你说对， 对 啊，不要老咿呀咿呀啊，这是在节目当中大家是听上去觉得很敷衍的， 是是是、 啊、不，这个其实也怨我，因为叶谦他有时候会不知道我到底话要多长，对吧、那我今天晚上 那么老大的、 哎、 我还不知道你话有多长，只要我不插进来你能一直说到底。 别别，我下面这话很重要哦、 你看又来了啊。 今天晚上在临别前送给你一段话，人生有5%的幸福，

期待，我清空心花怒放表白，原来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音乐更动心。